和交警温馨提示，城市道路车辆行人密集，交通安全风险大，请货车驾驶人在城市道路自觉礼让行人，转弯时减速慢行，注意观察周边其他车辆和行人，切忌违反交通信号，杜绝闯红灯。国道省道车流量大，交通条件复杂，请货车驾驶人在国省道上守法守序通行，切忌超速超载，杜绝逆向行驶和强超强退。 我透过你深情的眼睛，好像无心却又那么刚好，但是你对女人都用这招，说一套做一套，我怎么想你想不想知道，只是参考，有时候只要一个微笑，有时低有时高，感觉像太空慢跑，我需要你做牢。 Come on and show your love， 手到尽回答， 黄小琥。所谓懂得很多道理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这句电影当中的台词印象深刻吗？好像是韩寒的电影吧。我们都懂得很多道理，就像有的人喜欢去看很多鸡汤文，觉得很鼓舞自己，很温暖自己，或者说能够找到很多共鸣，但事实上不用看这些东西心里也是明白的，只是一些道理会提醒你，哦，是这个样子的，你差点忘了。比如说提醒你，你最初的梦想是什么，你最初想要的是什么，而你现在正在做的又是什么，生活需要这些小的提示。好了，不说了，继续来听歌，郑中基的《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

吹在风里，回头是无尽烟雨。明明没想要孤独无人诉情衷，如今烟雨残梦。 坐看风轻云淡，静听七夕关怀，1033天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5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7。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14度。廊坊多云转阴，27度到15度。首都北京多云转阴，25度到15度。近邻天津阴，25度到15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4和9，请您遵照执行。如果你的下巴容易长痘痘，还有便秘、肤色暗沉的话，这种症状可能是小肠有垃圾的表现。怎样打扫你的小肠呢？多喝水。当人体饮水量不足的时候，小肠的蠕动能力就会降低。还有一个运动，蹬腿。午餐后的20分钟，用力的后蹬腿，就可以刺激小肠经，让小肠有效的蠕动。在午后13点到15点之间，也就是下午的1点到3点之间，是强健小胃的最佳时期，这个时候一定要大量的喝水。清理小肠的办法你记住了吗？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威霆 V 级豪华商务座驾抢先预定中，售价29.9万至61.8万，智慧尊享惊喜礼包，利率低至2.99%，详询三河波士智达0316-3725-888。 美在聆听，美在生活， 正是唱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晨光挪着细碎的步子，缓缓照亮一把琴的轮廓，一些斑驳的记忆似已醒来，心情似婉转歌声，品味1033，越来越动听，陪您在路上。 有人说，要是能把生命当中一半的时光都浪费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的话，那实在是太棒了。是这样的，奢求全部的时光都在做喜欢的事情和喜欢的人在一起是不太可能的，总要经历很多挫折，总要经历一些并不是喜欢的事情。其实如此一来，做喜欢的事情的时候反而会更加珍惜，因为得来不易的好时光值得你珍惜。好了，放轻松的时光，继续来听歌。 我将你的心捧成两半，发现里面住着两个女人，男人以为多情就像手也一样简单，一吸一吐却忘了明白是一种孤单。 我将你的心捧成两半，一半是事业，一半是野心，女人喜欢用光解脱也男人的时间，一分一秒却忘了自己将输给账单。 Hey man， 别 你知道吗？今天看到的最温暖的话居然是这样的一句，当你觉得孤独无助的时候，想一想还有几十万亿的细胞只为了你一个人而活，然后就会有动力。真的，当你把自己看成一个独立的个体的时候，不会有这样的感动。当你想想看身上这些充满生命力的细胞，他们都在为你加油的时候，你就会突然觉得被自己感动了。好了，一点特别的小温暖，就是在这里享受好音乐。 像冬日浪漫吧的云彩，永远在我不安定时候出现，大有的情歌 Michael Franks 的忧郁，总是懂得我现在的心，因为收藏我心中所有的秘密。其实我的世界很平凡，和你没什么不一样。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其实我的世界很平凡，和你没什么不一样。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陪着我，分享我所有快乐和伤心。大有的情感 Michael Franks 的忧郁，总是懂得我现在的心，因为收藏我心中所有的秘密。其实我的世界很平凡，和你没什么不一样。吧吧吧吧吧吧吧。其实我的世界很平凡，和你没什么不一样。吧吧吧吧吧吧吧。陪着我，分享我所有快乐和伤心。 上我所有快乐和伤心，伤心。 Oh yeah.

只有一张双人床，中间隔着一片海，感情的污点就留给时间慢慢漂白，把爱收进胸前做给偷来，最后的疼爱是说放开，我想用言语拉扯，所以选择不责怪，感情就像火车月台，有人走有人来，我的心是一个大海，守着等待。我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还在胸怀，我无法轻易推开，我无法随便走开，感情中专心的人容易被伤害。 手放开，李圣杰。有朋友跟我说啊，他很喜欢假期，但是也很喜欢假期之后的工作日的第一天，也就是今天。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这个时候他是很有精神头的，充满了活力，对工作也有很强的新鲜感。你是这样吗？有的人过完假期之后会变得很容易犯困，很没有动力，但是有的人就是这样，过完假期之后满满的阳光，满满的活力。希望你是有活力的。一个新的月份开始了，你要好好的。好了，好好的听歌，郑秀文的初见。 你说明天就等明天，明天似乎离我太遥远，我在思念，只能思念，有思念填充没有你的眼，寂寞冲破了底线，在心中盘旋你看不见，任由心痛在蔓延，怎么勇敢去跨越，跨越怕感情去那天， 还在不在， 全世界都在变， 只为了你存在， 你纵然不愿回，却从不曾了解，我要的不过就是那安定的感觉，怕真心去了解，我已经走不开，也只给你的爱，却不给我未来，我用什么等待？ 真心除了结， 却在等待。

务求做到任务中落实。会上，与会人员一同观看了散乱污企业清理整顿及盛康排查情况专题片，市委副书记王凤海宣读了关于开展清洁城乡攻坚战活动的实施方案，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崔邦文宣读了关于开展盛康污染排查整治专项行动方案，副市长马美宇宣读了散乱污工业企业阶段性整治工作方案。近日，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了食品安全法贯彻执行情况检查活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振江、副市长陈小丽、市人大常委会部分委员、人大代表、市人大常委会相关科室和市食药监局相关负责同志参加检查活动。检查组实地检查了三河市深蓝饮用水有限公司、嘉士肥源食品有限公司和通用磨坊食品有限公司，听取了市食药监局关于食品安全贯彻执行情况的汇报。参加检查人员对我市食品安全法贯彻执行情况表示满意，认为我市食品安全工作领导重视，措施有力，为保障全市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和社会发展做出了应有贡献。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委员代表们也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综合检查情况，结合委员代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振江就贯彻执行食品安全法、做好食品安全工作要求，一要加强组织领导，确保食品安全法贯彻工作落实到实处；二要加大监管力度，营造安全消费环境；三要加强队伍建设，提高执法效能。副市长陈小丽表示，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大贯彻食品安全法的实施力度，本着对全市人民负责的态度，深入抓好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为全市经济繁荣、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健康安全做出应有贡献。环保之声今天播出，我是对小散乱污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企业的整治措施。根据廊坊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违法违规小散乱污企业排查整治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我市将对小散乱污企业进行关停取缔。总体原则是，对污染防治措施不完备的，一律停产整顿，限期治理；仍不能达标排放的，坚决关停；对不符合产业政策、产业布局规划的，一律责令停产，限期搬迁或关停；对治理达标无望、偷排直排的工业摊点和小作坊，一律关停取缔，依法吊销营业执照。企业是环境污染治理的重要责任主体，要认清大势，顺应大势，彻底摆脱传统思想方式和落后发展模式，主动整改，自觉转型，为改善环境质量做出应有的贡献。同时，我市也将积极支持企业转型发展，陆续出台有关政策，在金融、税收等方面支持企业转型。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三合新闻，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 燕达健康资讯， 欢迎收听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的燕达健康资讯。燕达医院为进一步提高神经内科医疗服务能力，缓解特殊疾病患者看病难等问题，天坛燕达脑科中心神经内科将在原有以脑血管病为主的综合门诊基础上，增设帕金森痴呆门诊、癫痫病门诊、周围神经病与肌肉病门诊、眩晕头晕门诊，同时将于4月10日举办公益义诊健康讲座活动，望广大患者知晓。北京参保人持北京医保卡，可在燕达医院直接结算。 爱生活，爱健康，燕达健康资讯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燕达医院位于北京东燕郊开发区，是三河市唯一一家医保新农合定点的三级综合医院。健康热线400-898-1120。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9。Racing is in our blood。 I'm sorry.

那有人就在发了这句话的时候说了一句，说人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不想承认自己长得丑，算是一个段子吧。不管长得好看还是不好看，别忘了由内而外的魅力是最长久的。好了，继续在这里享受好音乐。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好想放假，脱了鞋晒太阳。如果这同伴是方言，咖啡喝完，我们快把车掉，都开往沙滩。偶尔能偷跑真快乐，这天气太好，工作时钟催额。陪我就做一天傻瓜，什么都不想，做个没用的人，只躺着乘凉。一起在山顶吹吹风，人们在脚底渺小的像个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好想放假，脱了鞋晒太阳。习惯很用力的生活，就在饭馆里找寄托，这样说真的很寂寞。等头发白了，还等不到自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好想放假，脱了鞋晒太阳。和你在大街上接吻，跟着感觉就会勇敢燃烧，没有那么难，快乐比想象中简单。我们都平凡，别跟自己几为难。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好想回家，脱了鞋晒太阳。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好想回家，脱了鞋晒太阳。你会等一个人很久吗？有人回答说不会。为什么？等一个遥不可及的人，就像在机场等一艘船，在地铁站等一辆火车。这种没有结果的等待，很多人会选择放弃。有些时候会有奇迹，可是很多时候真的没有结果。但是那种执着的等待，何尝不是一种成长呢？你说呢？ 久未放晴的天空依旧留着你的笑容，哭过却无法掩埋歉疚，风筝在阴天搁浅，想念还在等待久远，我俩都是不舍得给的温柔，不舍得一梦的寂寞，叫我给不知折磨，怎么会这么会你今年留了我，我真

这样一首歌来自陈淑桦。我在看到小蜗牛的图片的时候就会觉得很亲切，小的时候养过好几次蜗牛，好像会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摘一些丝瓜花喂给它吃。喜欢这种可爱的小动物吗？也记得要爱护它们，最好是不要抓回家了，让它们在大自然当中尽情地享受属于自己的生活。那你呢？今天有没有享受属于你的生活呢？享受不一定是坐在这里什么都不做，或者说只会吃喝玩乐，很努力的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就是一种享受。比如说努力工作，努力学习，有目标，有梦想，那你有吗？好了，在这里有好歌曲， JJ 林俊杰的一首《爱笑的眼睛》，希望在这里听歌的时候你的眼睛是爱笑的。明天早晨再来跟你一起听歌了，稍后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不要走开。 如果不是那镜子不像你不藏秘密，我还不肯相信没有你我的笑更美丽。那天听你在电话里略带抱歉的关心，我嘟的一声切得比你说分手彻底。历史的雨洗干净，阳光里晒干回忆，折好了伤心明天气质和快乐出去。热爱的城市虽然拥挤，如果真的遇见你，你不必压抑我的笑，它无法代替。离开你我才发现自己那爱笑的眼睛，流过泪像躲不过的暴风雨，淋湿的昨天伤心。再找回自己那爱笑的眼睛，再见到你我一定让自己决定。干净阳光里晒干回忆，折好了伤心明天气质和快乐出去。热爱的城市虽然拥挤，如果真的遇见你，你不必压抑我的笑，它无法代替。离开你我才发现笑的眼睛，流过泪像躲不过的暴风雨，淋湿的昨天忘记。离开你我才交给自己那爱笑的眼睛，再见爱情我一定让自己坚定。再见到你我让自己假装很坚 去将来，花谢花开，记忆深埋那片星海。所谓纠缠，只是伤害，难要人去灌溉一切成黑白。